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次欢迎一下崔教授。您好。 你好，李老师。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昨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的抑郁症。教育部呢，这一次把儿童抑郁症的筛查纳入到体格检查当中，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上一期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崔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哪些信号应该引起家长的关注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首先一个是真正的爱孩子，包括您上一次说的，就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都相信孩子天生是要向好的，是吧？ 对对对， 这点我觉得再强调一下哈。 对对， 另外就是说，家长也不能说讳疾忌医，好像心理疾病的这个讳疾忌医在咱们国家好像显得就特别突出哈。就是比如说我孩子感冒了，我可能愿意去医院去查一查，检查一下，做个疾病。说我们家孩子情绪不好，学习退步，好像这个能主动去医院去找专业大夫求助的人，好像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是吧？ 这个确确实实。还有一些病耻感，很多人就认为心理疾病不光彩，其实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文明程度也在进步，心理问题像身体问题一样，它是健康的另外一半，健康的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估计再过若干年，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比现在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啊。所以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还好，就是大家对于心理健康非常的关心，就是说，哎呀，我的心理疾病、心理健康能不能够持续哈、啊？能不能够这个获得一个好的这种状态？那孩子、家长都非常的上心。那比如说上回您提到了说这个筛查哈，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一次的健康体格检查，其中有抑郁症，也估计也是量表的啊。如果第二步医生，比如说拿着这个量表去找这个大夫是不是一般在门诊当中除了就是量表上的问题，还会跟他面对面再沟通一些问题吧？ 对，这个大夫的沟通呢，就叫精神检查，这是我们诊断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诊断主要是依靠两方面的资料，一方面是精神检查，大夫和孩子谈的情况，一个是家长提供的家里孩子在家在学校的这些表现的资料，这也就是病史的资料，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然后还可能会做一些检查，要排除一些别的疾病，比方也可能涉及到量表检查或者身体的一些检查， 抽个血什么的， 比方抽个血、或者做个脑电图，做个心电图，我们要把身体的情况也给他查清楚，排除躯体疾病所致的情绪的问题，这样就能最终做一个诊断了， 做一个诊断啊。因为我知道抑郁症如果真的在诊断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可能挺就是觉得他天塌下来那种感觉，说我们家孩子好好的孩子，你看四肢也挺好，身体没什么毛病，怎么得了这个抑郁症？能平时在您门诊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吗？ 现在在门诊上呢，就是很多时候咱上期提到过，父母他不愿意相信他孩子得抑郁了，很多时候都是孩子自己，他觉得自己可能抑郁了，他带着父母去看医生 啊，带着父母去看医生， 这个是占的比例很高的，父母带着孩子去看的，还没有孩子带着父母去看的多。 哎呦， 所以呢，孩子最先觉察自己有问题了，那么等看完以后，我经常问父母，你现在觉得孩子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呢？有的父母还不认为有呢， 还不认为。 所以多数父母，当我们仔细的给他沟通完，给他说清楚这个情况，他都能接受孩子有这个问题这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要这么说，就证明学校教育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学校的可能心理方面的一些教育，让孩子能够警觉到自己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 是，学校也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说到这个抑郁症，那一旦确诊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抑郁症最危险的，您上一期节目当中说到了像自残，包括像自杀这种情绪，那这个很多人就会问问，比如说崔教授，那我们家孩子确诊这个抑郁症了，会不会有一些家长还会说，那能不能比如说心理疏导啊，不吃药，或者是怎么样的治疗？ 其实这个 家长的问题呢也很现实，这是我们很多家长或者全部家长的心声。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总的来看，轻度的抑郁我们首选心理治疗，先不用吃药。如果是中度以上的抑郁，我们可以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并重。如果是重度的抑郁，甚至极重度的抑郁，首选药物治疗，可以结合心理治疗。所以我们会根据孩子疾病的程度，来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法。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就问您啊，说这崔教授，那这种心理像抑郁症的这种分级啊，这个一般轻中重是大概是怎么来分区分的呢？ 总的来看是以对孩子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来划分的。你比方轻度的抑郁，他基本上不耽误什么事儿，孩子往往也不觉得多难受，家长也看不出来孩子有什么异样的行为，就是有可能觉得孩子有点不高兴，不像以前这么开朗，话不如以前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心事多了，没有多大的不正常的表现，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或者孩子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么如果心细的家长或者孩子也很重视这一块，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和以前不太一样， 不一样了啊。 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求助于医生，来确定，像这就是轻的了，那么随着疾病的加重，社会功能影响也会变得严重，比方我学习退步越来越明显，我越来越不想去上学，每天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就变得影响大了，那么再严重呢，就经常觉得活着都没意思，经常不想活，甚至有想死的或者想法，甚至有行为，当有了不想活的想法或者行为的时候，就一定是重度抑郁了。 哎呦， 前面的那些明显影响的就是中度的抑郁，所以我们会根据它的影响程度，对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来划分轻重。 这个就是靠您的这种体格检查聊天的过程， 对，靠我们这个精神 检查，精神检查，对， 靠家长的反应， 反应， 因为家长也会，孩子经常说不想活，经常说活着没劲，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资料。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奇怪的啊，就是小小年纪就说出这样轻生的这个话，甚至于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呀，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是不是太过于残忍了等等，这样的那种想法可能都会有吧。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孩子自己就会说，因为孩子在和医生聊的时候，他会说他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医生他会问的更有技巧性，比方你到底有什么心情不好的表现，你觉得哪方面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喜欢干的事儿，现在兴趣还这么大吗？他会问的更有技巧，而不是说直接就问他你到底想不想活，不会 这么直白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医生肯定是有很多的技巧哈，来进行这种治疗。那这种比如说在咱们儿童医院，像您咱说这个轻度的心理的疏导，是也是由专业的大夫来进行疏导的吧？ 对，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 这个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可能校医也配备这样的心理咨询室啊，然后也能充当这样的一种角色，是吧？ 对，他对轻度的抑郁，可以在学校里有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完成， 完成哈。 如果心理老师，实在是照顾不过来，也可以有社会上的或者医院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很多家长先开始是不是都跃跃欲试的说不行，我得给我们家孩子谈谈，一谈的时候经常谈崩了，就是经常有那种比如说指责呀，或者是不接受啊这种心态。 对，这个是一方面。其实有的时候呢，咱经常说医者不能质疑，就是家长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也未必能和自己的孩子谈，所以我们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是有界限的， 有界限的， 都是不熟悉的人做，熟悉的人做不了， 做不了。 你那个不叫咨询和治疗，你那叫疏导，那不是专业的，那只能说给孩子聊聊天，心理治疗它是一门专业的技术，他很熟了还完不成呢。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像您说的，专业的技术这件事情不要大家想象那么容易，不就是聊聊天嘛，就是开开心 啊然后安慰一下别人。 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在这一次的心理治疗中，医生没说两句话， 嗯， 都是孩子在说， 嗯， 这也是完成了一次治疗， 嗯，所以倾诉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医生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倾听的角色，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如果真的到了中度甚至于重度哈，您这个药物治疗，您给家长开了一些药物，家长可能都会看看不良反应啊，看看是什么，怎么一看都是这么严重，而且都是治疗抑郁的药，好像写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哈。 其实呢，这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药物是不是安全。总的来看，其实药物在医生指导下的规范使用是很安全的。其实它的安全性和我们平常吃的感冒药、是退烧药或者消炎药没有多大区别，是我们自己从网上胡乱查信息，就导致了对它认识上的错误。那么医学始终在发展，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药物，安全性是非常有保证的。绝大多数孩子用完药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在用药的，觉不出来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是， 所以而且我们在用药过程中有很多监测安全性的方法，所以不用担心用药的安全性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人都会去网上查，说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变得木木呆呆的、傻傻的，甚至于有人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连笑可能都不会笑了等等这样的问题。 其实呢，这是我们以前比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旧药那些很老的抗精神病药，它容易有锥体外系副反应，就让我们呆呆傻傻的发愣。那么现在的药已经很少有这种副反应了，而且我们用多数用抗抑郁药为主，也几乎没有这些反应，所以从表面上就看不出孩子有什么变化的。 你看不出来什么太大变化， 对 吧？ 不会觉得呆呆傻傻发愣的，也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影响大脑的。 是，这个都是家长最为担心的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观念的这个改变， 对对对， 而且现在的药物的升级换代好像是研究的越来越多了， 对，越来越新，越来越安全。 是，然后曾经还有人说哎呀，你看有一些治疗抑郁症的药，然后吃完了之后还精神状态还挺好，然后特开心的那种。 对，它这个药的作用就让你开心， 就是 叫你精神状态好。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也不能自己来这个用药吧。比如说我看我们家孩子这两天心情挺好就停了，这个可不可以？ 这个药的专业性比较强 比较强， 它不同于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感冒发烧的药，它必须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一定要在儿童精神科医生指导下进行，它的用量用法都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而且每个人对药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它需要一个精准的使用方法，这个不能胡乱的减停和加减。 这得就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是吧？ 都不一样。 比如说，这看同样的病友，说看别的小朋友怎么吃这么点，我怎么吃这么多，是等等。 他而且没有一个药是特效的100%的，这个人吃这个药效果好，换一个孩子可能就效果不好，所以这里边呢有千差万别，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合理的使用才行。 听专业的大夫，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家长就是依从性，就是我觉得这是趋利避害的一种心理在作祟， 对对对， 是吧？就是我希望少吃药，就是越少吃越好。当然这种少吃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说他一旦停药之后后续治疗效果是不是就不好。 其实我们用药其实就是一个利和弊的选择，就是我们利就是让孩子获得他的治疗作用，让我们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弊呢就是可能的副反应，所以永远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所以我们治疗一定是好大于坏，另外呢突然停药它容易导致孩子病情的反复次数多了就治疗越来越困难，而且如果正在吃药的孩子突然停药，他会有药物的反跳或者是不适应的反应，他可能会更加的焦虑烦躁，更加的难受。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请家长呢听医生的话啊。当然也有些家长现在因为随着信息渠道多了，他可能会问您，比如崔教授，您看这个每个孩子可能对药品的敏感程度不一样，那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前期有存在比如试错的这种风险在，就是可能得试几个药才能找出来哪个药可能更管用一些。 其实这个呢用我们的话说，目前我们的治疗还停留在经验性治疗的水平上，比方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的症状特征和我们的治疗经验 来选择一个最可能适合他的药。 嗯， 这个大部分都是适合的。 嗯， 假设不是，我们用药都是从小剂量开始，一点一点加。 嗯， 来寻找一个他适合的剂量。如果加到了足够的剂量，足够的时间效果不好，就会换药。 嗯， 这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治疗的方法，这谈不上叫试错。 嗯， 因为我们无法，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我们还没有办法提前预判这个孩子对哪个药精准。 嗯，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直接上来就给这个孩子用这个药了。 嗯， 因为目前还没有技术手段能实现这一步。 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一 样，都一样。 就是在抑郁症的诊疗水平上，我们国内的水平一点都不比国外差。 嗯， 甚至比国外的临床经验更丰富。 更丰富哈，所以因为在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听大夫的话，来这个定期的随诊哈。那抑郁症的治疗，从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他的预后就是孩子今后这个回归正常生活，他这种预后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其实这是父母最大的担心。他会从网上查各种资料，说多难治，治不好。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这些信息并不靠谱。我们孩子得了抑郁症以后，特别愿意寻找这方面的信息，比方家长加入各种患者群， 对， 孩子加入各种患者群，凡是能在群里长期停留的，一定是没治过的，或者治疗困难的，或者没有治好的。一个治好的不会再在群里停留了，所以你得到的都是这些极少数人群的负性的信息。那么对整个的抑郁症群体来说，经过积极的规范的科学的治疗以后，大多数都恢复的挺好的，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的学校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网上的一些宣传是有片面的， 片面性的哈。那一般情况下，这个抑郁症的吃药哈，一般是要吃多长时间？还是要他可能终身吃药吗？ 这个一般不用终身吃药。假设我们第一次得抑郁症，经过积极规范的治疗，我们病情稳定了以后，再巩固半年到一年，是可以减药和停药的。 哦， 所以呢，他会随着情况，也有极少数的情况，比方他医生复发无数次，他复发的次数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建议他不再轻易的停药，但是这种情况占的比例非常低，所以绝大多数都是能停药的， 都是能停药。但是它的治疗的周期也比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认为吃感冒药的那两三个星期不是一个概念， 肯定要长一些， 肯定要长一些。一般情况下能吃个一年两年。 可能最初最快的也得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家长要有一个心里边的一个知道啊，这件事情它可能前期剂量比较小，是吧？一点点加，所以它这个剂量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对，而且在吃药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孩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他仍然能正常的上学，正常的做事情，仅仅是吃了一片两片药而已，所以不影响他任何的事儿， 不影响他正常的学习啊，交流都不影响， 什么都不耽误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抑郁这病啊，就抑郁症啊，在儿童的这种复发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般看资料来看，就是抑郁症它在五年之内的复发的几率或者风险在50%以上， 有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它可能在五年内会有反复。 嗯， 但是呢，只要我们这个反复的原因很多，就是比方自行停药，治疗的不到位，治疗的不及时，只要我们规范的做好随访，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和随访，这种复发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医生的话，随诊，定期的随诊是显得特别重要一些，是吧？那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呀，崔教授，我们家孩子是儿童哈，得了这个病，他今后长大了以后，成人之后会不会就是能不能去根儿哈，能不能这个将来长大了说不得这个病？ 就是他好了以后，我觉得就可以一般的没有得抑郁症的孩子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个长大以后的得抑郁症的风险，也不一定就比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群要高得多，可以认为就差不多了，所以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可能面临得抑郁症的风险，大伙都差不多， 大家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这样认为就行。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您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就我们家孩子得了这个病？甚至于有些成人可能问，这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这个发病的原因呢，目前其实还不清楚，就是我们还不了解 抑郁症这种病的真正的病因。 嗯， 比方有很多因素都可能以导致它的发生，比方遗传因素。如果父母有抑郁症，他孩子可能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嗯， 或者是家庭因素，比方家庭环境不好，父母总吵架，父母离异，或者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不当，这些也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性格，比方那种内向敏感脆弱的性格更容易得抑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危险的因素，也有应激，比方孩子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在这个创伤之下也可能得抑郁。所以呢，种种因素总的来看就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共同影响的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是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得这个病，包括有很多成人可能得了抑郁症也会说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病。 对对对 啊，其实它跟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那种感冒啊一些其他的疾病差不太多，是吧？ 对对对 啊，定期去医院去检查，我觉得崔教授说的特别对，就是听医生的依从性要好，然后随诊一定要做到，是吧？ 对对对，是。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就教育部推出的抑郁症的筛查进入到体格检查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做了一下分享。那当然跟儿童相关的一些心理疾病还非常的多，包括像抽动症啊多动症啊，以后也是希望崔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好的，李老师，没问题。 好，谢谢您。 好，谢谢李老师。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